全卸下，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叫我这飞机。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，好吗？这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，陪我们长大。这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复杂。新的折法，快乐是永不忘的呀。这飞机快飞吧，抛开烦恼自由解答。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，保留着牵挂，属于我们的童话，属于我们的童话。